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每日。 今日2025年3月10日星期一，水正河飞香港，整咗 P 先。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咁就直接入正题啦。首先一单富文，同人马斯就背得汗咁就突然离世， 因为佢个 friend 帮佢代发副报啦，即系佢喺佢自己嘅 Twitter 上边，咁佢嗰边讲嘅原因系呢个急性循环不全，即使我哋讲嘅休克。咁我相信一般人无啦啦休克至死嘅话咧，通常都系败血症引发嘅细菌性休克噶啦。即系之前睇 S 嗰只啊，呢期日本好似都几严重啊。咁啊，听到都系唔少人都濑嘢嘅，咁啊，各位自己小心啲啦。咁啊， 咁佢即系佢咧代表作就真系佢嘅一系东方，东方同人，仲系偏重口味嘅，即系话系碧九啊、迷奸啊、醉奸嗰类嘢嚟嘅。 我净系知道，我几乎我去到每一个谷都会提到佢嘅死讯， 系啦， 有点意，只不过我冇睇开佢嘅，其实 我有睇开佢，我系近年先知佢嘅。 嗯， 咁就算系佢几啱我嘅口，啱几啱我性癖嘅。算是挺实用的、有些学识咯，即是任同埋即正如招子老师的讲法，在他的一种妈妈话斋咯，黐线噶，话同人知又辛苦，日钱入钱入窄多，仲随时短命，依位咁边度做啊？又一次认证咗， 即系咁样危嘢法咁样， 同埋就系工作唔稳定。 尤其是呢只咧，即系虽然唔系 ACC 相关，所以我哋冇乜提到啦。但系之前上个月大 S 嘅嗰阵时，啲好多人都讲喂48岁啫，乜乜七七，系啊，系咁容易出事噶，就所以咪话各位自己小心啲咯。 好啦，跟住就系讲翻新翻速报啦。首先就系完全唔意外，意外系佢而家先至有第二期嘅葬送妇女年。我以为咁 Q 大宣传吹到咁尽，应该明白唔就咩？一期完咗3个月，第二期嗰只嚟嘅，结果拖咗咁耐，2026年1月先播，你仲冇迟啲？ 唔紧要啊，佢到而家都个人气都冇衰减啊 ，keep 到咯。即系虽然冇播，但系佢基本上 keep 住系有一直有新嘅消息啊，咁样 keep 住出嚟，人气都见到有话嘅。 啲合作啊，嗰啲嘢啊，系咪下一步啦？咁 跟住咧就系、是、一拳超人就唉，算啦，我都唔想改剧主超人啦，因为原作者又画得 hea， 跟住改编又改得 hea， 变成咗做咩？连官方连读者开始唔准追落去嘅状态。 咁啊，之前第二季嗰阵时佢转咗做 JC Surf 啊嘛，咁呢次继续系佢细部嘅 Surf 未公布嘅，但系应该就既然冇换咗，相信佢都应该冇换嘅，但系就本身个作品就已经越嚟越颓，仲有几多人睇咧？就都有嘅，都有嘅。 即作者唔系作者又唔作原作温又画得 hea， 温又画得 hea， 川同介又 hea， 咁作者冇心可以画，就一路抌嘅抌波中嘅。 我未到咁负面去睇嘅，即系我唔会咁杀人诛心嘅感觉，就系但系佢呢类作品打得耐，始终都系会疲劳噶嘛。唔单止系个作者啊，作者系咪疲劳系一回事，你读者都睇到攰啊嘛，会审美疲劳问题。 唔系就系佢又系典型嗰种就咩？开咗个头冇谂过点样结束，结果就唔知点画咯，兜嚟兜去兜去兜去。 咁佢本来就真系冇谂过噶嘛，即系 就依好啦。跟住另一套咧就原作咧就差唔就接近结束噶啦。咁出于有二期，其实当年就佢拍咗之后，其实评价几 O 嘅。 之前我哋提到佢啦，二期嘅关波。唔系嗰个关波，系呢个关波。之前就讲嗰套动画化啦，而家就确定咗二期系7月翻。 系啦，青春蓝天碧海潜水酷笑嘅动画嘅动画，喺官网度有人话系呢个咩动画？大学生青春青春恋爱潜水，跟住话你确认你有冇睇错呢套动画咩？ 100个讲呢套嘢嘅都系讲佢杯乌龙茶点咗着火。 唔系就我话饮啦，除啦。关波三用啊嘛，呢个系关波嘅三原则啊嘛。咁第二期就其实佢原作系差唔多结束噶啦，原作，因为其中一对走埋一齐，另一对就差唔多都差告白骨，呢个系睇出佢想收嘅，事实上都几稳阵嘅，咁就系唔惊会烂尾嗰种，几有信心。呢套嘢系好睇嘅，即系尤其你欣赏佢嗰种疯狂笑料嘅话，即系一种召唤兽笑料嗰种。 所以佢有可能就干脆就系呢期咁啊完咗佢啦，漫画完，动画一齐完， 系嘛？唔知够唔够长啦，因为以动画而家嗰个编制，起码要半年翻嘅。我佢有三期，如果真系，但系以呢套以佢嘅好笑度嚟讲，其实我觉得佢应该有第三期嘅。 咁佢冇话过一期一定得3个月嘅啫嘛，咁可以一次个半年或者分割二期噶嘛。 好啦，跟住另一套咧就系、 是、都系之前有睇过个动画化，咁呢次就确定咗时间啦。活死猫之夜，即系佢系叻他呢个活死人之夜啊嘛。咁都系确定咗七月份长城。之前我哋睇过啦，呢度就唔睇太多啦。咁样，咁咗啲新作品啦。今次三部应该还 OK 嘅，未至于好次次嘅。 你见到我哎咗声嘅，又要三思音啦。即系自从阿小岛秀夫高度评价佢之后，佢红到爆啦。就有主角嘅咩转生后大圣女，极力隐瞒圣女身份。 即系我想吐槽嘅嘢，主要唔系在于佢名长或者个名好似似，重点系可唔可以唔好喺个作品名上边加逗号、啊？即系咧已经变咗一句句子嚟噶啦，已经系。虽然我哋一路都话佢系句子，你最少 keep 住佢唔好中间唔好加逗号得唔得？中文译名都要加逗号嗰下，我先呕血。 而我睇个声音名单，若山诗音、德流神乃佑，我唔知啦，啲新人啦。跟住南国就咩梅原与一郎、梅原与一郎同埋早期信长，我睇完呢四名前嗰三个，我都第一反应就系得啦，唔使睇啦，收都冇捻嘢。嗱，若山诗音我唔想同话少咗受苦嘅傻啦，但系梅原岛崎佢两加埋，我觉得根本就等于就系冇演技。出道咁多年，梅原都系属于叫做咩？你出道咁 Q 多年，你演技都系执咁屎啊！不过算啦，由嗰个人啦靓仔吹啊，嗰只。 作品本身啦，咁佢系都系嗰种反王道嗰种做法，因为呢个转生圣女又系一个近期比较红嘅一个主题啦。咁佢又调翻转嚟做，即系一般系转生圣女，然后就即系圣女嗰种展开噶嘛。咁佢唔系，佢就要隐瞒佢作为圣女呢个身份。咁其实系偏搞笑嗰边嘅。都系嗰句啦，我哋讲咗多次噶啦，王道画多就会出现啲反王道嘅嘢，即系某个公式出现咗之后咧，就会开始有啲反个公式嘅玩法，咁啊，即系有正有负噶嘛，咁啊， 跟住有一套就百合番啦，与你相恋到生命尽头。 虽然佢入边的确系百合机入边连载嘅，但系我觉得个重点会唔完全喺百合上边咯。虽然有都系主题嚟嘅，但系感觉比较似好多前嗰套每日是你个名好捻像嗰个，即系我哋以前讲新番嗰只讲到，又系生出嚟就系攞嚟做兵器，喺生死战场之间转嗰种， 又系嗰啲嘢， 嗰种黑心残，然后喺入边有百合。所以我觉得个主体未必系好百合嗰篇，即系你可以唔当佢一部百合去睇都得。当然佢系一部百合作品，总之佢唔止系纯粹一套百合啦。 声优阵容比较安全啲，高桥你依家就高理菜，仲埋例如华沙美、石川由依就 OK 嘅呢个系呢、这个阵容，至少我觉得安全过系若山诗音。因为唉，算啦，唔再讲佢啦，因为唔熟佢就无谓再吐槽佢啦。一就系吐槽阿梅原同岛崎嘅啫。 我主要是个剧本，不是说个剧本会有问题，是个剧本可应该是那种很虐心那种，那么自行斟酌啦。 喂，不行，即是这类东西我其实几不麻麻地啱的，即是太虐心的东西，即是为了令你不看得好，他又不是说那种不舒服，是你真的很心急那种不舒服咯，这类东西我麻麻地。 即是你明白。百合机入边咧系好多呢啲咁嘅虐心作嘅，即系唔一定系呢种虐心啦，但系即系嗰啲苦恋啊、嗰啲悲恋啊、嗰啲，其实百合机入边好 Q 多嘅。 嗰种无谓啦。 但系呢度后边可能唔止系呢一重，我讲紧系。不过问题就有少少隐忧嗱即系花田咧，佢向来都有个呢方面嘅弱点嚟嘅，我唔知点解要揾佢啦。因为花田十辉佢系今次做系构兼剧本啦，佢向来都有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佢讲一个好宏大嘅世界故事咧，十之八九都炒嘅。你讲你两个人之间嘅故事咧，就冇乜问题。呢个系花田十辉向来都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咁 不过花田就因为胜在佢交稿快稳阵，啲嘢甩嘅，即系叫做咩炒极都炒极，你都唔会太离谱嗰只嚟噶嘛。即安全啲叫安，即系安全选择。佢要肯一个人撑晒，你唔使担心揾到要揾人帮手，好编剧啊呢啲。最麻烦就咩？你写佢揾佢就系求，跟住佢又揾中间揾几人帮佢写剧写几话，跟住佢之后 keep 唔到水准咁仆街啦。 我又唔担心呢样嘢，主要系讲紧佢本身唔擅长呢类型作品，有咁嘅可能性，咁啊睇下佢点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之前好似讲过嘅。 藥劑師協會同藥師少女作啊嘛， 咁啊嗰啲叫咩用藥手冊啊，就總之就咩你去藥房攞唔知攞咩紙嗰啲咧，就佢就俾本你嘅。但係當你唔能夠隨話攞就攞，而要經過某個方法攞嘅話咧，就一定有人炒賣。結果就毫無意外地有人喺網上放出嚟賣。 之后佢一日印咗173万本，其实都咁多，使唔使炒啊？而家佢炒都唔好贵啫嘛，我见到系台币个价钱都系500台币左右嘅啫嘛，呢、這个价钱即系平均就系上咗嚿零水，炒唔炒起咧？因为佢好薄薄的一本， 当周边即系以前，而家应该冇乜噶啦，但系以前系有一种周边咧，叫做手杖茶，就系本。得个封面是你嘅中意嘅角色嘅图案啦，入边其实有一本单行本嚟。而家啲人仲知唔知咩叫单行本啊？ 冇咁衰啫，呢样嘢就唔买漫画嘅，我哋都系买。咁佢而家就佢呢啲系譬如俾你咩？你食咗药，食咗咩药？咁佢有你俾写低佢做记录嘅，因为有啲人系需要呢样嘢噶嘛，即系食咗咩药啦，如果用咗咩药，佢要记录。咁咧佢系咩？落拣一个嘢。 咪就系笔记本咯， 系咯，拣一个就咩需要医生纸嘅，即系你买啲医生纸去药房帮衬药房，咁我先俾本你嘅。咁问题就系、是，喂，咁我冇病，我点攞啫？咁有啲人攞咗之后，喂，咁我攞咗之后我冇用嘅喎，有啲人，结果咪有人攞嚟卖咯。 理论上非处方药你都会需要用到嘅，即系其实同打针纸差唔多噶啦。 但系佢话明医生纸啊嘛，有药。 而家打针纸系咪历史文献嚟啊？即系我唔系好肯定啊。 应该系啦，而家冇提打针纸。 即系因为而家应该全部变晒用医健通噶啦嘛。 系啊，印象中我 总之就系记录低你食嗰啲咩药，剩下啲嘢，其实就系一本药物用嘅笔记本。 嗯。 入边再会加多少少一啲平时用药嗰啲叫做小知识啊嗰类嘢，系咁多噶啦。 系。 即系基本上一本单行本嚟嘅，所以咪话系咪就系个封面系药师少女咯？其他全部都系一个正常普通嘅单行本。 好老实。我想要你如果香港如果有人拍如果有中国买咧，我会买本嘅。 唔系咪就系、是？ 唔系贵。 以前嗰种呢类咁嘅精品咯，而家冇人出就系因为已经冇乜人再用单行本做记事啦嘛，已经。 唔系，都话连手机 app 都有咯，手机 app 都有呢个功能咯。咁边仲要用纸记咧啫？但系咁呢咁嘅精品又唔系又唔系贵。 我 卖收藏都好啊。 我觉得重点就系上面印咗个猫包就唔一样噶咯。 系啦。呢个重点， 精品向来都系咁样啦，系咁啊。 即系成日话阿仔钱好易赚嘅，同埋呢次又我觉得又冇所谓嘅，即系咁结果官方话叫加印咯，即刻。好啦，跟住咧就系一单啱最新消息就系琴晚嘅。咁琴日咧 ，Netflix Superstar 李娜咧就第六次演唱会，咁就喺东京国际竞技场开咗啦。唔系系好国际会场啊，唔记得咗啦。总之就嗰度啦，总之代目啦，即系佢嘅老家。咁开咁咧就两只演唱会结束咗之后，宣布咗佢两个新嘅消息。首先就佢第三张专辑 third album， 咁呢个就唔重要啦。重要就系佢将佢喺四月开始咧就会喺日本电视日 Telly 有佢自己挂牌节目，叫做 True Toriella。咁亦都系 Love Life 系第一次，甚至我唔知道动画嘅组合上全国电视网络冠名节目咧系咪第一个？但系印象中佢应该第一次，第一个就系、是、以 Liella 嘅名字冠名嘅一个电视节目，综艺节目，咁就连续5个礼拜喺日本 TV 夜晚11:59播嘅，系第一，应该系 Liella 第一次，甚至 Love Life 亦都系 Love Life 第一次，咁算系一个大消息嚟嘅呢个系，因为一般嚟讲你依2.5寸偶像节目，就算系啲有线电视接网络啊都难啦。更何况你上日 Telly 即系全国呢个节目，算系几夸，即系算佢红嘅一个证据啦。好啦，咁呢 part 就纯粹报告新闻嘅啫。咁啊，讲话游戏啦。 咁啊，跟住游戏消息啦。呢个礼拜嘅游戏消息相对系相当地正嘅，因为全世界都要俾蚊亨，所以变成呢个礼拜冇乜嘢敢同佢撞啦。 你唔玩蚊亨嘅话咧，你呢个礼拜你同二拜冇分别。 咁啊，纯粹报告下啦。Capcom 嗰边就话头三日800万。咁啊，当然系包括埋之前预售嗰部分啦， 就再升咗职啦，因为咁 好正常啫，即系之前都提过噶啦，300-800万，咁而家肯定唔止呢个数啦，咁全世界走去打，咁啊佢入边有个笔记有趣，即系下次食饭我请，讲完就知啦，大家喺香港 social 嗰时都系咁样啦，下次得闲饮茶。讲噶咋，冇话真系请你食饭。佢入边有个笔咧，就系入边嘅角色会请，可以请你食饭嘅。但系而家有个笔就系咧，佢话请你食饭，但你去到咧，佢就我有话过你请你食饭咩？啊，当然呢个都冇啦，就直情好似冇一回事咁。有个笔喺度，有个笔出现，个笔好下次饮茶咯。咁咪就系下次饮茶。 下次讲嘅啫嘛，即系纯粹社交性质就得闲下次出去饮茶，嗰纯粹就系真系会做嘅好少嘅嘛。你好认真就输了嗰种嚟噶嘛，纯粹社交性质嘅啫。 出到嚟个感觉真系有点而完成到唔系好够，虽然上次都已经系咁噶啦，完成到唔够有两方面，一系有啲地方接大大小小笔啦，打冇问题啦，即系呢啲嘢应该要理论上我哋一般讲系应该系你出之前应该执好嘅笔，你而家出咗之后仲继续见到。另一方面就是个所谓的游戏优化问题啦，咁大家你将旧 display 行佢几咁痛苦，大家心中有数啦。咁啊，亦都系关佢个入边个体量有点而短，主要系尤其是系啲老手，你新手探索期啊，咁就一啲咁啊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对老手嚟讲咧，咋咋谂，诶，啲人已经百鸠几 level 咁，哇，使唔使咁捻快啊？即系对佢哋嚟讲，可能个游戏体量会冇咁大。因为之前威神已经有咁嘅问题噶啦，咋咋冧打完冇晒咯，跟住放低几个月，等 Capcom 又更新嘢之后，我又翻去玩一两个礼拜，都未必有两个礼拜添啊，跟住又放低，咁我估呢个情况会系喂呢度入边都会睇一样情况噶啦，不过大家可能都习惯咗噶啦，咁样，至少对于啲剧情啊、入边角色啊嗰啲吐槽就唔讲咁多啦，即系有人就话，入边有个非二元性别嘅声优配音，所以咧就系 D E R 大胜利，我谂紧要黐够筋，即系你啲嘟嘟先会因为人哋啲性别啊乜乜原因而唔揾人哋嘅啫嘛，即系我哋正正常常打机、正正常常开发 game 嘅人，我话鸠知你攻击直升机啦，你配到你嘅音我就用噶啦， 咪从来都系啊嘛。真系做嘢嘅人，我举来不被亲嗰个理论啫嘛，就系、是、你真系做嘢，我唔理你系咩人，甚至我话总之你做得掂嘅，我系型都冇所谓。 能者居之嘅啫嘛，呢啲嘢 系啊，你做唔掂嘅问题就系你做唔掂啊 ，D I 系嗰啲做唔掂嘅，因为佢就系佢做得掂，佢系唔系 L G B T 关咩事啫？我就要佢做到嘢嚟啫嘛。 所以我觉得比较接近系不朽仔，因为而家游戏好静，所以开始搵啲大热作不嚟挣热度咯。 咁真系算啦，即系平权等啊，嗰女权等啫，冇嘢嘈就搵嘢嘈下噶啦。咁依呃流量冇计嘅一样嘢。 好啦，咁啊呢个月就又公布佢软硬件报告，就系、是、统计 Steam 上面嘅用户嘅各种参数，其实主要就攞嚟俾厂商去决定佢啲游戏要用咩目标嚟开发。咁我哋都攞嚟八卦啦，对我哋嚟讲就真系攞得个睇字嘅啫，基本上。首先上季咧，我哋讲紧最多人用嘅 display 卡系3060，我吐槽过噶啦，3060根本唔系一张适合嚟打机嘅卡嚟嘅。咁呢季咧就系毫不意外地转移咗去4060，系最多人用嘅。虽然所谓嘅最多都系讲紧8.37%啫。咁毕竟卡有好多张分布会比较分散啦，好不意外嘅，毕竟所谓嘅甜点卡始终都系永远都系最多人拿嘅用嘅，即系由玩家之间啊。咁另一个有点而意外嘅就系你个系统入边 RAM 嘅数目，因为咧之前 MonWise 嗰个benchmark 嗰阵时啊，系会列出埋玩家嘅 RAM 数目噶嘛，我发现系的确系大部分人都系32GB噶啦，已经系去到32GB。虽然我部7年前的机都已经晒已经系唔紧要啦，仲有啲其他啲数据啊，都系譬如呢个 Win 十嘅使用者人数系最多嘅，之前系 Win 十一嘅，调翻转 Win 十一嘅玩家数目系掉头下降噶。嗱，先讲呢、这个唔代表 Win 十一嘅市占率下降咗，系玩家之间的，重申一次，因为 Win 十一之前出过几次更新完之后打唔到机。咁作为 Steam 玩家就嚟打机㗎啦，咁一定係同你降㗎喎、哦。你同我讲更新完之后我打唔到机，我真係问候你全家啦。咁所以Win10 反而掉头多咗人用係几正常嘅事嚟嘅。尤其是呢一次嘅统计係统计緊2月嘅事嚟㗎嘛。所以呢佢可能中国玩家数会特别地多嘅，因为人哋放新年假嘛，新年假冇嘢做佢咪上嚟打机囉。所以中国玩家数目都个比例都多咗嘅。咁系咪因为咁所以 Win 十多咗咧？系，但系不完全，都系嗰句，打机唔好用 Win 十一 ，Win 十一真系阻鸠住你打机，好几次我哋新闻报过几次啦，无啦啦更新完之后出个笔出嚟，跟住你又打唔到机，即系对玩家嚟讲呢个就最大嘅问题嚟噶嘛。 我就暂时好彩未试过有咁嘅嘢，未遇到咁嘅嘢啦，自己执即系叫做哀吉底啦。 解释到方面，依然系1920×1080系最多嘅，1080P 啦，所以话你叫嘅依然系最多噶，不过相对嚟讲。2K 即是2560×1440相对于多了啦。 咁你用 2K 嚟打機嘅話，呢張卡都係要更加強嘅咁樣咯。咁啊，一啲小統計啦，對玩家嚟講就意義唔大嘅，即係得個資質嘅啫。對廠商嚟講就可能會有啲參與價值啦。咁樣 好啦，跟住咧就係本個禮拜本來應該係大事嘅，但係出嚟嘅結果就係、是，哦，咩咁嘅事咩？嗰只嘅奧斯卡，咁本來咧奧斯卡每年咧前前後後咧。一定会首先香港就冇转播啦，平时香港无名猪头会转播啦，今年 又冇转播啦，依然系我唔知边年开始就唔再转播啦嘛， 但系都会有人提噶嘛，即系嚟讲下，喂，今年边度大热啊，即刻出，但首先就系、是、今年戏院竟然系差唔多系完全冇上过，即系嚟话系佢嘅攞咗五个奖嘅阿罗娜啦，完全唔知系咩戏嘅，跟住沙丘。几个钟头边个睇啊？跟住粗犷派建筑师又系几个钟头嘅，套套戏就好似咩入场咧，中间要有个逼区，有逼先挨得到嗰种嚟嘅。有啲评审就话：喂，冇沙丘啦，大佬，中间套好揽场，好难顶啊，睇唔掂啊，嗌救命话冇睇过嘅，结果搞到咧，跟住奥斯卡上咗冇人知，系完全冇声冇气到咧。嗰日系咩？去外录音，平时如果系奥斯卡，我奥斯卡我录紧音嘅时候咧，我 X 就系咁，但系咩知一路弹就话边度攞奖，边度攞奖，跟住之后嗰日都会有人讲啊嘛，一路都系全国全香港点都会讲两句话。喂，奥斯卡边度攞咗奖？话就今年就冇人知， 冇人睇， 静到黐线。虽然我以为 作为一个唔睇电影嘅人咧，我真系纯粹系 Twitter timeline 有人提起，我先会记得哦。今年奥斯卡颁奖啦，今年系冇人提啊，直情系。 我系 Twitter 里面有啲新闻网提啊，即系唔系人提，之前咪讨论系新即系报新闻，就佢有报到新闻，我先知道嘅，即系撞佢个鬼啊！正到咧咁多套片，佢我又睇过呢上面咧，话一套片咧就系咩教宗选战嗰套我睇嘅啫，其他全部冇睇过。即系香港都而家先慢慢排到期上，我心谂我奥斯卡咪俾火山烧三个烧毁咗嘅咩？跟住睇就系你搞到咁好心理啦，大佬，你唔好搞佢。但我谂康城影子都俾多话题，证明咁嘅衰样。唉， 虽然我要提翻醒咯，我哋之前有讲过啦，系荷里活山，即系嗰个牌嗰个山系冇烧到嘅。不过我唯一见到嘅贪啦，我突然记起，哦，系奥斯卡颁奖就系咩啦？有人提奥斯卡画成最大输家，梗系啦，大佬。即我个摊入边系，梗系俾啲国际大事嗰啲嘅细节全部洗晒啦。即系啲喜剧演员同呢个前节目主持嘅辉弟喺度洗晒版咯，都系都算系一种娱乐啊。 但系我觉得佢嘅问题唔系呢样嘢，而系真系呢啲片。 我今年真系冇人讲，今年真系冇乜人。 你阿罗拉系话独立电影，我唔系独立电影，问题就系你根本上今年就冇大片。你荷里活，不论系啲攞奖嘅大片又冇。你嗰啲唔通你巴斯比死侍 Wolf 边咩？你唔会啊嘛？咁你嗰啲所谓嘅攞张大片又唔睇到咩风格，跟住今年又成个荷里活政治化，个个有走全相传个个走晒加拿大啊嘛，逃亡啊嘛，我唔喺美国啊嘛，班友话，结果我唔知啦，系咪真可能真走晒美，可能真走晒加拿大而家？唉，真系鸠知佢啲嘢，所以搞到今年咧奥斯卡就真系净到水净河飞，冇嘢好讲。好，咁我就唔 Q 你嘅奥斯卡啦。跟住咧就喺 YouTube 推出咗个平板嘅 Premium Lite， 每月$8，其实呢个价钱又唔系话平好多，但系对于一啲真系纯粹就唔想睇咁多广告嚟讲 ，OK 嘅。 $8多唔多？要睇佢相对于原本佢，因为 YouTube 好衰嘅，佢唔同国家个月费系差好远嘅， $70有香港系。 佢到$8嘅 premium 係相對於$14嘅正價，即係多又唔係真係好多，但係佢閹割嘅地方，我諗絕大部分人都係用唔到嘅。絕大部分人之所以屈服俾 premium， 都係唔想睇佢啲垃圾廣告。 但佢一直係 cut 廣告咁嘅話咧，佢唔係完 cut 廣告，就係 most video ad free 喎，即係好多片好多廣告冇廣告，但係唔係完全冇喎。 主要係 MV 同埋 short， 即係佢個短影片啊。以外的大部分冇，咁我真系冇觉。不过就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睇唔到广告嘅， 我就一直都，因为我一直有俾钱。 我够咗啊，做捻就。 我一直都有俾钱嘅。 你就有俾原因啦。 因为我需要佢嗰个 offline 功能嘛。 我就一早帮够咗佢啦。绝大部分，我相信真系绝大部分啦，我唔肯定啊，都唔系要佢啲咩 Apple Music 啊、download 啊什么嗰啲咁嘅嘢，因为你要做到呢啲嘢，你绝对可以唔使钱做到嘅。绝大部分人真系觉得睇广告烦，然后俾钱，唔系问题嘅，咁好正常嘅。人哋打开门做生意，咁大档嘢，咁大宽频，咁多 server， 唔使钱啊？ 系啊， 你等大佬，你一叫咩大事一上咗啊，小城几千万一齐扯喎，咁你条水管唔够啦，点得啊？钱嚟噶嘛，就呢样真嘅，我明白嘅。 嗯，咁所以佢而家出一个咧，净系关心大家最关心嘅嘢，就系广告。咁当然佢有个条款，有人攞过出嚟讲嘅，就系话我唔系完全冇广告啊，入边其中一样嘢，除咗部分嘢系都会有广告之外，就系话废话嚟嘅，有点嘢系，佢系讲话，如果你个影片入边有广告，咁佢就会有广告。佢听起嚟好似好戆居，意思其实系讲紧，有时除咗 YouTube 派嘅广告之外咧，有时会见到啲 YouTuber 人哋都要搵食噶嘛，都会有啲佢自己嘅广告。佢个意思就系话呢啲广告依然会存在。而佢嘅意思就系，就算你俾咗 premium 都好啦，呢啲广告依然系 cut 唔走嘅，因为其实系对 YouTube 嚟讲系影片内容嘅一部分嚟噶嘛。好似好废话，但系你明白，美国系一个喺一包花生入边会下边加个警告，警告内含花生嘅国家嚟嘅。即系有啲人就话，我买咗 premium， 我点解入边仲会有广告噶？呢个系你 YouTube 搞嘅广告嚟，唔关我事。佢落个声明其实系咁嘅意思，就唔系话佢有部分嘢都抽唔走广告，唔系咁嘅意思。虽然佢亦都有部分系冇抽走到嘅，咁但系应该系包括大部分噶啦。咁呢个价钱，如果嚟到香港嘅话，应该再会低少少先啦。咪如果冇计错数嘅话，因为香港我记得系唔使十几蚊噶嘛。暂时呢一刻应该香港未有嘅，佢应该系实验中嘅，但系佢话会推广到全世界噶啦，之前应该实验完噶啦，咁样啦。 咁 OK 嘅，呢个就 你想俾钱解决问题，咪就咁，即系好简单嘅啫。 可以俾钱解决问题嘅就冇所谓啦，呢个就系、是、即系又话呢个诶，即系有啲人，因为其实佢系好嘅，好捻烦嘅事咧，改广告真系好捻烦嘅。 唔中意啊 ，crack 啦！啊，先讲嗰个咪咪，我真系冇听过嘅，因为又系一样啦。我 cut 够晒咗嗰个，即好啦。今日一啲开始一啲狗唔拉更嘅嘢。首先，西部数据嘅 Visual Digital 就话佢唔搞 SSD 料吓，但系西数唔搞，但系 send 啲继续搞，咁咪即系继续搞咯。 即系话佢拣咗做咩？系将 WD 嗰个SSD 部门掟 Q 咗俾send 啲搞合并埋，咁正常合理嘅。但同一间公司两个品牌， 咪回归原始咯。 你梗系集中，你梗系将资源集中噶啦，大佬冇人话你又你大家分开两个品牌，两个部门一齐都系开发同一样嘢，你梗系集中同一个部门开发同一样嘢，咁啊梗系最悭资源噶嘛。 因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西数系净系做 hard disk 嘅啫，咁开始出现 SSD 或者甚至混合硬体资料嗰时咧，佢就话佢开始跨足呢个 NanoFlash 嘅市场啊嘛，然后收购咗 SanDisk， 咁佢亦都出咗自己嘅 SSD， 系讲紧原本佢就唔做呢啲嘢噶，系因为时代嘅问题，所以佢要做，咁佢亦都收购咗一个专做 NanoFlash 嘅牌子，我谂 SanDisk 应该系全世界最有名嘅做 NanoFlash 嘅嘢啦。SSD 基本上入面就是 NanoFlash 再加个控制晶片，大家应该知嘅。咁收购咗之后咧，其实佢原本自家自身都够咧，已经冇乜必要啦。佢要么就系食鸠埋 SanDisk 嗰个品牌名，即系纯粹就系、是、无论系 SanDisk 好西数都好，都系佢自己嘅啦。以前 HardDisk 咁样玩法噶啦，即系呢个 HardDisk 厂商大合拼故事，我哋有冇讲过？唔记得咗咯，是但啦。呢入边只系话诶，佢分化开啦。咁西数就净系就系回归原始，净系做翻 HardDisk。NanoFlash 同埋 SSD 就俾 SanDisk， 毕竟佢保持 SanDisk 个品牌，其中一部分就系认知嚟噶嘛。 哦 ，SanDisk 啲人打嗰 SanDisk 系相对可嘅，系一个叫做大品牌噶嘛，呢个招牌系。 一般讲到 SD 卡，你第一样饮嘅就系、是、都系 SD， 不过系 SanDisk SSD。一路都系咁样啊，就去到 SSD 都系噶啦，都系一路系佢嘅强项嚟啊嘛。你西数其实一冇任何嘢关 SSD 事嘅内部本身做开嘅嘢啊。除了控制晶片可能有少少关系之外，都唔一样，都冇咩关系啊。其实咁成件事都唔关你事，你整个部门出嚟，你基本上都系 SanDisk 嗰边嘅人，咁你咪干脆切割嘛，咁样分开咗两个，咁啊唔系话佢退出业务，不过系都产生一个意外嘅效应。而家 Amazon 西数嘅 SSD 做紧大特价， 劈价 啊！虽然我开开心心点落去之后，见到8T 啊嘅 SSD 卖紧$500 ，OK 抵，跟住摸隔篱行字。寄过去英国运费$120美金。 乜鸠嘢要百几蚊位运费啊，大佬？ 关税 啊，当然佢入边包括咗入口税啊嗰啲嘢嘅，但系即刻烧火了。 英国嚟噶你 系？因为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台湾嗰边咧就系免运费，真系$500就运过嚟。咁如果系咁，就几抵啊！香港应该同台湾一样嘅，应该都系时不时会搞啲免运费活动噶嘛。咁你睇可以，各位听到嗰时可以去揿下睇下有冇咁需要。真係一个即係尤其是而家呢，大家 MTO 个位唔係好够㗎嘛，一个大嘅点都好架扎细嘅。咁啊，即係$500又唔算係真係好贵，一劳永逸，可以搞，可以以后唔需要再添购，一短时间内啦都 OK 嘅。咁样睇睇啦，咁样。 好啦，跟住就本个礼拜一单其实算係几发生嘅，就係咁你就喺3月6号。东北新干线咁就行行又甩轨啦， 又甩架， 系啦， 即系我哋上次先讲完嚟， 好似冇几耐啫，仲系，总之又实际甩咗轨啦。咁重点咧就唔系呢个，而系俾人抽水，因为Netflix 上一套叫《新干线大爆破》，咁跟住咧就俾人抽水，就咩新干线大分离，抽水抽到尽嘅呢个就系，同埋咧。你知香港电视好兴噶嘛？一上啲咩失联新闻咧，就攞翻同一条，攞翻同一张相攞嚟咧，就叫资料图片噶嘛。咁旧年咧，又甩佢事件图片咧，就攞又搵人攞抄翻出嚟。由呢张图片咧，写住摄影幽默雪菜，跟住大家嘅反应就系幽默雪菜又上电视啦，笑碌咗喺度，跟住就真系星期四搞乜嘢啊你？唉， 啲人问佢你即系即系已经连续几单。我哋上次已经讲过，日本系向来以安全准确去出名噶嘛？你黐咩根？一年之内系连续发生几单大大小小，我哋报咗两单咁大把咋？佢入边其实仲有啲中小型嘅，我哋费事再报，毕竟唔系我哋专门嘅。但系佢呢一年咧系问题非常上之多，真系唔知佢咩发生啲咩事。虽然都冇得小心噶啦，即系翻乡下嗰阵睇住咯。即系佢要炒都要出佢唔涨噶啦。 好啦，跟住咧就喺小娱乐消息嚟嘅。咁咧，因为30周年啦，1995年有咧就喺纪念30周年前嘅地下铁沙林事件。咁咧就会拍套叫，算应该叫纪录片式纪录片剧啦，即系重现咗嗰啲咁嘅嘢啦。咁重点就系揾咗津田健次郎去饰演医生。咁啊，津叔就做医生嘅。咁难得地，虽然佢唔系第一次上电真系演出，但系。难得地佢上电视都系新闻嚟嘅，咁其实我尊重咧就系咁快咁啊卅年啦，1995年、 啊、即系当年系睇电视嗰阵真系 呆咗啊， 呆咗喺度真系吓呢单应该系日本发生最严重嘅恐怖袭击事件嚟噶啦嘛？ 呢单嘢我做翻嚟仲有记得就系、是好似唔知边，好似系 Leslie Miller 定系边个 Amy 头先讲嘅话，当日本发生沙林事件天崩地裂嘅时候，美国嘅新闻讲咩啊？Michael Jordan 嘅手腕有几粗？咁我头先话黐捻线噶，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而家世界上，我一谂一讲三线，我就谂起呢单，即系讽刺，即系话美国啲媒体几捻戆鸠嘅一个故仔。 哦，不过你调翻转讲，30年前反应未必反应一次嘅。 咁啊系，美国人是美国人普遍猪閪啊嘛。咁就依家系当年呢单嘢，系我睇新闻时候，我系真系呆咗，因为。大家冇谂，当时好多人真系唔敢再搭，有一段时间系唔敢搭地铁噶，去到嗰个程度噶。谂下， 尤其是嗰阵时，日本仲系处于呢个安全神话时期噶嘛。 突然间原来系可以发生咁大规模恐袭嘅， 而且仲要系你日日做紧一嘢搭地铁，呢样先恐怖啊嘛。即系如果你话有啲嘢系本来就同你生活好遥远、好遥远嘅，你仲冇咁惊？你日日你都搭紧地铁噶嘛？嘢入边突然间出嘢先一单咁大嘅恐袭，死咗咁 Q 多人，其实唔系真系死咗好多人嘅，但系受伤又非常多啦，即系达成咗嗰个恐怖袭击嘅要做嘅嘢，就系令你恐惧咯。咁呢度有个呢次个日剧入边讲嘅就系入当时喺现场救人嘅事啦，应该系根据现实改编嘅咁样啦。 咁就依家咁連當時嘅主犯啊，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咩？澳門真理教嘅一系列人物，即係以華人張方為首啦，咁就亦都喺2018年度執行咗處決啦。咁到佢都成8年啦。 呢、這個你都睇咗幾次啦？ 係啦，2018年7月6号，因為啱好睇翻資料。 即基本上咧，只要發講到日本恐襲相關，又或者係死刑相關之類咧，我哋大部分人經常都會提起呢單嘢啦，咁樣啦。 啊！同埋依单嘢其实讲紧要讲澳门真理教咧，其实可以好多嘢讲嘅。不过呢个唔系我哋嘅主题啦。 咁就无谓讲佢啦。 即系我相信各位听我哋听嘅人咧，大部分应该真系当年亲身经历，系只系睇电视啦，唔系唔系现场睇电视，即系当时发生嗰阵，你系有意识嘅，应该系已经系有记忆嘅。咁啊，如果你冇嘅，咁你可以睇翻好套电影嘅，唔系可以睇翻套日剧嘅咁样。 同埋就系其实。好多好多资料，即系去到而家嘅时候就真系好多，基本上因为神乐落定咗啦嘛，系好多相关资料嘅，你揾翻嚟睇咧，其实好容易啫。 嗯， 亦都有咗纪录片啊，咁样 kick 卡嘢啦，同埋当年咗专访，即系叫做咩，系可以做研究啦。其实而家只系时间咗咁多年，不过好啦，唔再讲啦，再讲落去又变，因为其实真系够我要讲好多嘢讲嘅。咁好啦，咁今个礼拜真系正啲嘅，今个礼拜其实大家都系摸喺疫情之中。就希望下个礼拜摩天会冷翻落嚟，咁我有多啲嘢讲啦。好啦，咁今个礼拜新闻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